喜马拉雅出品，苏玛丽原著，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唇齿甜撩》来袭，每日四集更新，欢迎订阅收听。第32集，对不起，是我们错了。在文静的梦里，父亲将她架在肩膀上，母亲买了只黄色气球送到她手里，她会笑，笑起来眼睛亮亮的。梦里没有青菜，没有实验室，没有那个安静到令人窒息的心理咨询室，也没有空荡的客厅和一望无际的黑暗。他就坐在父亲肩头，看见远处一个小孩面无表情地被母亲从学校里拉出来。那个小孩和他长得很像，他不会哭，不会笑，也不爱说话。古怪的性子让他刚进幼儿园就和同学打架。母亲拉他出来时，他抬头看了过来，目光对视的一瞬间，文静忽然就醒了。蒋婉在外面做早饭，孩子就静静地睡在文静身边。文静低头看了眼孩子，闭着眼，睫毛很长，脸上肉嘟嘟的，嘴巴张着。没一会儿，孩子忽然呼吸急促起来，表情像是在哭，瘪着嘴哭了一会儿，又继续睡了。 嘘，他在做梦。 蒋婉轻手轻脚进来，见文静盯着孩子看得愣怔，便轻声告诉他： 小孩子也会做梦的，梦到害怕的呢就会哭，梦见开心的就会笑。 文静起床去洗手间洗澡，她不知道昨晚的梦有没有让她笑出来，她只知道她好像能体会到什么叫开心了。两人吃完早饭，带着孩子和所有的奶粉尿不湿去了警局。蒋宽旺夫妇把蒋涛摘得干干净净，毕竟当时蒋涛只有13岁，只要来个人担保签字，蒋涛就能出去。但他老婆胡畅已跑了，他能联系到的人不是推脱就是没时间，直到蒋婉过来他都没能出去。蒋婉找警察说了声： 我想跟蒋涛聊聊。 便把孩子放在文静怀里进了审讯室，跟蒋涛面对面。 姐。 蒋涛一看见他就哭了起来： 对不起姐，是爸妈做的不对，你把他们放出来吧。 蒋婉递了纸巾过去： 擦干净，我们好好说话。 蒋涛这才惊觉蒋婉变了，9年的时间让蒋婉从那个对他百依百顺的姐姐变成了一个陌生的女人。以前的姐姐不论她犯下什么错，都会低眉顺眼地替他认错道歉，再帮他收拾烂摊子。他打坏的东西不计其数，家里爸妈宠着，怒气都发在姐姐身上。那时候蒋婉也只是低着头任打任骂，和同学打架输了回来冲姐姐发脾气，他明知是蒋涛蛮不讲理，却安抚地冲他说： 是姐姐的错，是姐姐不好。 他什么都依着他，什么好的都给他留着，从来不会像现在这样用一双陌生的眼睛看着他。 为什么9年中没有人来看过我？ 午夜梦回，蒋婉总是在想，会不会家里出了事，会不会爸妈生病了，会不会是弟弟病重，要不然怎么会没有人来看过他呢？可事实是，他们全家都好好的，除了他。他在日复一日的等待和失望中，知道他被抛弃了。对方用钱，轻易地瓦解了他们之间的血缘关系，而父母用钱，轻易地割断了他们之间的感情和牵绊。他花了9年时间才得出这个结论，此刻就想问一句： 为什么？ 他们怕你说漏嘴，他们拿了钱就带着我去外地了，我们才回来。 你呢？ 蒋婉看着他，蒋涛答不上来。蒋宽旺拿到钱的那一刻，带着老婆和蒋涛去饭店吃了顿好的，还给蒋涛买了新衣服和新玩具，还说要给他买手机。全家都沉浸在喜悦之中，没有人想到蒋婉。蒋涛在沉默中崩溃地哭了起来。 对不起姐，对不起。 蒋婉抬头看了眼上方，将眼底的热意逼了回去。他笑了笑，那笑里隐隐透出几分嘲弄。 我给你签字，你出去吧。自己的孩子自己养，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像你父亲那样虎毒不食子。蒋涛，这是我给你的忠告。 他说完站起来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蒋涛追出去，只看见文静抱着孩子走到蒋婉面前，两人低头看了眼孩子，嘴里说着什么，随后将孩子递到警察手里。蒋婉低头签字，没一会儿他们牵手离开，警察把孩子抱过来送到蒋涛手里。蒋涛抱着孩子，小孩在他怀里嚎哭起来，他把脸埋在孩子脸上跟着一起哭了起来。他突然感到脸被什么东西扫到，他把孩子的包被掀开，包被底下放着一沓现金。他愣住，眼眶红得厉害。一个警察走过来冲他说， 哎，门口有一箱奶粉，一箱尿不湿，还有一箱小孩衣服，都是你姐给的，你赶紧出去弄走啊，放在门口占地方。 蒋涛抱着孩子出来，警局门口放着好几个箱子，里面是奶粉、尿不湿和衣服。蒋婉才接回去照顾一天，就为孩子买了那么多东西，还把他照顾得很好。反观他老婆，一听他犯事进了警局，连夜就跑了。再联想父母，当初为了钱，二话不说就把姐姐送去受罪，整整九年，蒋婉却还能不计前嫌，不仅帮他照顾孩子，还给他签字做担保，放他出来。蒋涛忽然抱着孩子，跪在地上哭了起来。 对不起，是我们错了，是我们错了。 他哪来的脸让姐姐把爸妈放出来？他怎么说得出口？ 去趟超市，我要买点肉。 蒋婉指着路口的一家大型超市，说完看了眼文静。 我自己一个人去。 文静点头。蒋婉临下车前，凑过来亲了亲文静的脸。 我自己打车回去，或者半小时后你再来接我。 文静亲了亲他说，半小时后我来接你。蒋婉娇嗔着瞪了他一眼，笑着亲了他一口，拿了钱包就下了车。文静点头，满意了。蒋婉走后，文静将车一路开到了看守所，登记完访客名单后，他朝警务人员说，你好，我想找一下卫继元。短短几个月，卫继元瘦得厉害，脸颊凹了进去，黑眼圈很重，整个人瘦了一圈不说，气色也很差。他穿着蓝色号服，被警察带出来时，眼睛里带着点亮意。见到文静时，眼底的光疏得熄灭。他不认识文静，但他猜测，或许是何应彤托他送东西，或者带话的。 本期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喜欢本专辑的话，一定要订阅、点赞、加分享哦。